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妞妞讲故事，我们继续说首博的花絮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寿星的辈分》。寿星老啊，是民间对于长寿老人的尊称。寿星呢，是中国民间传说当中主宰人间寿夭的一个吉祥神。寿神呢，是指天上的南极老人星。这颗星呢，在二月间晚上八点钟以后会出现在中国广东地区南方的低空，很容易看到。其位置呢是南纬50度以南，天文学上叫做船底座阿拉发星，中国传统上呢叫做南极老人星。因为这个故事呀是跟寿星老有关的，所以呢在说这个故事之前，先跟大家介绍几句这位老仙翁。现在呢就来讲我们的故事。妞妞跟宝宝们啊来到讲述老北京过寿习俗的那个小房子里，一进门呢我们就看到了一幅寿星老的画像。这位老神仙啊依然是鹤发童颜，笑容可掬，左手呢拄着长寿杖，右手呢捧着一个大寿桃，正与一位小童子说笑。宝宝们围在画像周围，你一言我一语的就评论开了。小石头说，他的胡须可真长。小贝贝说，他的脑袋可真奇怪。小涵涵说，他还骑着一只大鸟。小八喜说，他手里怎么拿着一个那么大的桃子呀。妞妞为孩子们的观察力感到高兴，抬高声音问道，那么哪个宝宝知道他是谁呢？宝宝们都不作声了，抿着嘴思考起来。忽然小八喜的声音从妞妞身边冒了出来，这是爸爸。一旁的小石头很认真地看了看小八喜，然后又很认真地看了看寿星老，皱着眉头说，我觉得这应该是爷爷。气氛顿时有些紧张，妞妞很认真地看了看小八喜和小石头，然后也很认真地看了看寿星老，小心翼翼地说，我觉得吧，他应该比爷爷的年纪还要大。不等妞妞说完，小石头接话道，所以应该是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。除了小八喜之外，所有的孩子都加入了数爷爷的行列当中，念经似的念叨起来。妞妞走到小八喜身边对他说，八喜怎么了？小八喜说，不是爷爷的爷爷，是爷爷的爸爸。妞妞望着寿星的画像，忽然觉得老仙翁的笑容中有些无奈，奇怪，怎么以前没发现呢？